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给大家呢介绍啊，有关呢自查自我康复啊一些呢具体的一些方法。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刚才电台已经播报了，还有2天咱们的活动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对。 嗯。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比较丰盛。李老师把自己最近呢通过学习又整理了这个一招灵和查病。 对。 今天呢咱们就请李老师把这个查病，从头到脚查病这一块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好的。我们总结这55条啊，在临床上我们常用的啊，我们一些老朋友啊基本上都掌握了。就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多讲一点，系统点，是不是？ 好。 那么是想学习的啊，想这个学会要掌握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养生堂，是吧？啊，这些老师，各养生堂老师呢都会，也可以呢找我们这些祥康的老朋友啊，他们都做得非常的成功。这个我们上档节目呢和大家讲讲我们去啊这个日本的路程上啊出现的一个啊典型的，这叫呢属于我们这一招灵急性病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展示展示。而且呢是自我养生自我康复的方法有多快，你自己去体会。那么上档节目说了一个啊急慢性肠胃炎，又拉又吐。那么今天呢让我们讲第二例。第二例呢是一位什么呢，心肺都不好，也由于过度劳累啊，在路途上出现情况非常不妙，难受，坐也坐不住，在哪儿呢坐着也很恨不得趴着心里难受这天到晚上了，我们住在隔壁嘛，然后敲门一敲门之后我说怎么了，说这个咱们这个这女士是吧，突然，实际上说突然呢从没出来门之前，因为工作还有呢思想压力特别大， 不好受了。我说好，我过去了。过去了解情况，哎，我说你趴在床上吧，我就给按，按的什么穴呢？大家老朋友都知道，按的就是至阳穴。我一按到了，我说疼不疼？疼，好，啊，就开始给他按，按完了以后，是吧？又点了点穴，前后不过那么啊十分钟八分钟，哎，我说怎么样？舒服多了。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告诉什么，一看俩眼都流泪了，哭了，是这种情况，我说怎么呢，怎么哭了？他说哭出来痛快，当你我没好意思哭出声来，就趴着那就哭了。前一段是怎么回事？跟下属啊同事了闹点摩擦啊，这个人呢都是特别忍让，宁愿自己受点委屈，哎，让人别人痛快高兴，所以这口气就窝在肺里了，就窝住火了，又顶着心，这样造成了气和血的不和了，发生了心肺出现紊乱了，哎，所以说至阳这个穴非常的好，它又能查病。我们心脏好不好，我们可以按这个至阳穴啊，一按很痛，那就对了。不管能够查出来，还通过这个呢，可以达到自我康复。啊，这个可以由家人做，啊，家人，或者呢朋友做，是吧？实际上时间都不需要太长了，啊，有十分钟、八分钟，啊就可以了。哎呦，那个感谢，他说我都不知道啊，这次要不能解决之后，我这够呛。就是你学到了这个知识，掌握这种技术，第一可以自我保健、自我养生、自我康复，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把这些方法啊作为称为叫一招灵。这个呢我们养生堂都会做啊，大家可以学。说今天呢我们抓紧时间和大家讲讲呢，先讲啊自查、自我检查。我们不说了吗？查与做二者相结合，查的这个地点就是你自我康复的地点，多好， 先查后做。 嘿，对了，你感觉到这个位置呢有异常了，你就可以去做。 是的， 说没有异常或者刚刚有迹象，你就可以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你看 多好， 它是好处多多，是吧？我们说第一点呢，从头上什么呢，就是头上百会穴有没有坑。这个坑啊，说是百会穴，实际上呢它不在百会穴这是啊这个穴位正中，它而是在百会穴的后面啊。这个书上没有啊，这是咱们自己啊，我临床四十多年啊去发现的啊，因为我从16岁嘛，就临床啊扎针，就发现啊，逐渐发现，哎，怎么一摸这人有坑呢？一开始没在意，时间长了之后，有人有坑，有人没坑。后来呢，发现有坑的人，记忆力不好，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刚说完事儿，扭头就忘，是吧？去厨房干什么去？不知道了，转一圈，转两圈，不知道。等出来待一会儿，想起来了，自己还说自己，哎呀。怎么现在变成猪脑子了，是不是自己也生气着急啊？不用生气，不用着急，是吧？那你现在一摸就知道啊，这坑，而且要摸摸这个坑是大是小。我们有大的多大呢？有核桃那么大的，是吧？小的呢有小枣那么大的，是吧？也有大枣那么大的，是吧？不尽相同。哎，你给自己定定位，定定性，啊，你这有多大？这是第一，你的坑有没有？有多大？第二个，这个坑的边缘是不是软？有的人不仅坑大，边上一摁，你都不敢摁，软的。我们头皮是硬的，它这是软的。哦，你就知道坑又大而且软，那就严重，是吧？我们曾经 啊，有时候我想起来就可笑。干什么呢？啊，在太原给大家摸顶，是吧？这李老师你给我摸摸，你说给我摸摸，我说成摸顶。当摸到一个年轻的女士，不到40岁，这坑特别大，而且边上是软的，这使我感觉到特别的啊惊奇。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那么大坑呢？那我怀疑这准不准呢？一问，我说你记忆力怎么样？哎呦，撂爪就忘。哎呦，我说你太年轻了。像这类的病，将来有可能什么呢？就脑萎缩。那么说你提早发现了，提早就踩什么刹车啊？它可以逆转。那我们这个通过啊，我走过这20多个省吧，是吧？100多个城市。很多的这项小脑萎缩的、大脑萎缩的，通过自然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啊，效果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啊，一旦得了这个，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治疗的。 因为有些病能防得了，却治不了。 啊，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早发现，早发现就可以得到自我康复。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自然的方法啊，采用综合的方法，效果不错啊。好了，这是第一个啊。那么我们再说说头上的，还有第二个啊，半边头。半边头，大家说我们知道啊，天天早上一睁眼不就做半边头吗？啊，对，是做半边头。那个用食指啊，用指肚和指甲啊，这个啊去干梳。啊，我们这头部啊，好处我们不说了啊。我们今天讲的这是呢，半握拳，用指关节按啊，按这个半边头，那、啊、发现什么呢？有疼，哎呦，怎么我这半边头一嫩都疼呢？是不是都疼呢？哎，你自己给你自己定定位，是吧？我跟很多朋友啊就讲了。我说你想得半身不遂吗？大家就笑。 谁也不想得。 谁想得半身不遂？好，你不想得，你就按半边头。我说你想左边不得吗？那你就按右半边头。啊，你如果你想的两边都不得，那你两侧都去按。这简单吗？ 简单，也就是说预防保健，两个半侧头都要去按。 对，特别是你发现了有疼痛感，而且疼痛感在半边头，这个还挺多，那就是说你要小心了，是不是啊？要小心了，是吧？你看有些人，是吧？又从十几个痛点按，有时候7、8个，最后按一段时间剩5、6个，再接着按剩下2、3个，最后1、2个，慢慢，那就都不疼了。 也就是说，在按摩的同时，哪痛多按哪，慢慢的就不痛了。 它通了， 对，通则不痛。 它疼呢，就是不通，不通不就堵了吗？什么叫堵了？堵了不就塞住了吗？不就脑梗塞吗？啊，脑栓塞吗？不就那么个道理吗？所以呢，我们要啊，平时要多做疏通工作。啊，它通了，它会得半身不遂吗？中风吗？它不会的。啊，这叫自查。啊，这就是呢，提早的。通过自查去预防，这不大大减少了中风病的发生啊。有人说，哎呦，我干梳头，呦，头发长出来了，头发不掉了，光头的是吧，都长出头发来了，是吧？没那么那么简单，大家看的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的好处那是多多啊，很深入的啊。如其通过啊干梳头再上升为按半边头啊，那个力度增加了，那个效果那就更增加了啊。这个道理我想啊，我们为什么先讲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病率是相当高。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中国目前是什么情况？10秒钟就有一个人就离开我们去世了。所以呢，对这个我们要格外的做一个重点啊， 去查去，去防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自查，和自我预防，这个意义就在这儿。十秒钟啊，朋友们，一个人的命就没了，听起来是不是，太让人惊讶了，是吧？这第一啊，有关中风的呢，还有一个，是吧？插哪儿呢？插我们的舌头。我每天起来以后洗脸，啊，洗完脸是对着镜子啊照一照啊抹一抹，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增加一条，把嘴张开，伸出舌头来，看看我们的舌头偏不偏。啊，一旦偏了，告诉大家，这就准备中风了。中风队伍当中，你已经报名了，随时就可以啊，就可以啊站到这个队伍当中了。成为这个中风病当中的一员了，这大家听起来很可怕呀。实际上你早知道了并不可怕。我在山东有位女士，她就坚持天天听，啊，听完之后她还看看自己舌头，还看看老伴老头的舌头，这一看不要紧，看出问题来了，老头的舌头偏了。哎呦，她说不行，她说赶紧咱们去医院。大家现在都了解呀。啊，医院查什么？做 CT 啊。哎，正好那天去的还是一个主任，顶班，一上来就跟主任说：“主任，你给我们好好查查，看看我们老头是不是中风了。”那主任没年声，然后就给查去了。查完之后出来以后，他又着急问：“啊，说主任，我们这老头是不是中风了？”哎，这回，这主任，是吧？态度又变了，他说是的，啊，有点小模样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我听广播，有从北京来的李老师讲的，啊，他说是，刚开始，然后呢就开始输液，输了一个星期，一点后遗症都没落。说一旦这个火山爆发了，说你再去捂去，那是捂不住的。爆发以后那个残局。你一会儿半会儿也是不能康复的，看着他要爆发，我们提前按住他了。你说说，解决后续的多少麻烦的事情？那输液不是最起码是啊，一输是两个疗程啊，啊，有的甚至输三个疗程，啊，这个呢一个疗程就解决了，而且任何后遗症没了，所以我们越发想到这个自查的作用和意义。有多大，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是吧多给大家做些工作，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 是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仲夏苦夜短，养生正当时，转眼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我们依然继续给大家普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简单易行的各种按摩方法。夏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是调理身体的最好时机。具体时间定为17号厂桥店，18号朝阳店，19号通州店，20号丰台店，21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你好。 哎，您好您好。咱们今天交流交流。 好吧。交流交流。我主要就是先吧说说我自己的收获。 好。 我说那个我收获呢，就是我胃，我原来吧老胃疼。一干什么了就胃疼。现在呢那个胃不疼了，不知不觉也不知道怎么干不疼了，这都有一年多二年了吧，有二年来的了不疼了，现在这胃啊胃好了。 医院诊断什么什么病啊？ 我是萎缩性胃炎。 哎呦呦呦，几年了萎缩性胃炎？ 哎呦，我检查出来那时候是好几年了，我那以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胃疼。 哦， 就不舒服。 哦， 从这以后吧，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哎， 这也是一个收获吧啊。 嗯。 再一个，我就是什么呢？就头晕，一头晕呀、啊，晕起来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哎呦。 那一天吧，就开始呢，就吐，恶心吐，有的时候呢也想大便。 哦。 尤其那头晕，晕起完了就晕。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哦。 啊，我自己呀、啊，注点意，就慢慢的，有20年没犯了。 这个医院诊断什么病啊？ 这个、他诊断说是那个。 啊，是颈椎病啊。 颈椎。 哦。 颈椎，他说是颈椎病。 这有多少年了？ 颈椎病啊，也有好几年了，因为以前没犯过。 嗯。 以前没头疼过。后有呢，就头晕， 啊、 就有些就头晕的厉害。 一犯起来还挺严重。 啊， 一犯起来还挺严重。 啊，一犯就头晕呐、啊，晕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哎呦！ 晚些呢，一开始呢，就是那个吐。 哦。 也吐，也想大便。 嗯嗯。 就去厕所还没有。 哎。 就这么个感觉。 哦。 赶后有啊，也犯了连犯了20年，赶后有啊，我就那个知道了以后，我就注意。 对。 我就觉自己啊，自己也注意，那个做这些动作什么，我就那个更认真一点吧，啊，我就好好去做。 嗯。哦。 这也是不知不觉，这有20年没犯了。 嘿。这多好 啊！这也是不知不觉的一个收获吧，是不是？ 哎，是的。 那、我这个我挺好的，我特别这个头晕，不犯了，我心里特高兴。这2年、这一连着今年在3年了，3年都没犯了，你连着犯2年特难受。 这还很危险。 好了以后吧，那哎呀，那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哦，犯过去没劲儿。 那对， 这是第二点，这是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 这主要的就这2点。再一个，我就问一问呢，我有的时候大便吧，就先头的特别干燥，就解大便的时候就解那小球球，完了你解下来以后就好了，就这些了吧。 这个我们在书里啊说得很清楚，大便头起干。后边软， 对， 这是典型的呢，脾不好，脾不好呢， 啊，是脾， 哎，对，我们知道了，我们先找到它的原因，把原因找到了以后呢，我们再做这个自然的方法，你比如说，按摩小腿的两侧，是不是？膝盖下面嘛，推两侧，外面呢，是胃经，里侧呢是脾经，这就解决了。另外呢，加强呢推肚子，加强推肚子，然后呢在饮食，在饮食上呢再注意点，吃些健脾的，是吧？你比如说扁豆啊，它是健脾；你比如说呢，这个山药啊，也是健脾的，是吧？这些呢，综合的用综合的方法啊去调整，会越来越好的啊。 现在我是吃饭什么都挺好的 哦， 睡觉反正有的就是末两天好，末两天好像就是睡不太实着的。 那跟你脾胃有关系啊？你看气血足了，睡觉就特别实了，就能深入睡了。实际上呢，这个推肚子是一个，你做到一定的层次，一到的程度，就成了一种享受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睡着了，睡得还特别，特别香，是不是？ 对，你说这个对。我有的时候特别晚上，一推肚子，有的时候就睡着了。 哎，你看看，是不是？不错。别的情况还有吗？ 别的没有什么了。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83了。 哎呦嚯，好极了，好极了。经常到店里去看电视去啊？ 对对，一个省也没啥事儿，就这样溜达着的来呗。 对，连活动了是吧？连 对， 连学点啊知识是不是？ 对， 有时间就去是吧？ 对，有时间 对， 是